四，方便利用。 佛出现在世间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帮助众生解决生死大事。 自古以来，世人也有发现轮回的问题， 但是如何的发生，如何的超越，则是始终无法明了啊。 诸佛出世有三种利益。 第一是说经，令众生破迷开悟，早证菩提， 把宇宙人生的真相为众生说出来，就叫做法布施。 而从佛教会依教奉行，渐渐开悟，也可以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 第二是诸佛如来有身相光明，无量相好。 佛对我们加持，佛光普照，从未间断。 但是我们的业障太重，被烦恼覆盖着，感觉不到啊。 假如称念观察，皆是能够灭罪消业。人生苦短， 不过百年刹那而过。 一生当中的日子，过得有无意义，有无价值，对社会国家有什么贡献？恐怕一般人皆曰， 这个无可奉告。 凡夫的心量大概只是顾自己的身家，实在是太小了。 一定要学佛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要超度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有情啊。 今天我们不能成佛，乃是心量狭窄，两个人都互不相容。佛在大小圣的经典里常常提示， 欲救度苦难的众生，就是劝导众生念阿弥陀佛，升到极乐世界去。 其他三十二应身度生的工作，我们比不上佛菩萨， 而劝人念佛则是可以做到的呀。 佛菩萨随时都在冥冥中加持我们， 而我们也要接受才行啊。 如儿一母必有感应， 一佛念佛必能见佛。 第三是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 人皆爱其父母， 都希望父母能够离苦得乐呀。 而第一殊胜的法门，即是劝其念佛生息。经中说， 佛告父王，一切众生生死中念佛之心，但能细念不止，定生佛前，一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 这是世尊大慈至孝，唯劝父王念佛。虽然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但是有些法门颇为难学，并非凡夫之所能啊。 唯有专心念佛，不要牵挂世间的事情，简单容易最为契机了。念佛有四种。 第一，持名念佛。 持名念佛方便直接，成功迅速。善导大师是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他说， 唯有静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 善导大师他是阿弥陀佛再来， 而其他的则尚有永明延寿和国清寺的风干和尚。 佛菩萨的化身很多，这几位都是已经表露了身份，我们才知道。 但是可能还有不少未露身份的，则无从猜测啊。 第二，观相念佛， 是把佛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也可以说是印在我们的八识田中。 但是离开了佛堂就间断了，不如持名来得方便。 第三，观想念佛， 观经说， 以我心目想彼如来， 佛说， 一切法由心想生， 必须依照经上所说的方法、理论、境界去观想，不能有差错，否则就是打妄想。经上说， 落日观，睁眼闭眼，太阳均在目前，其次是观地，平坦透明，观成之后，我们的地如琉璃，与世人所看见的不同，把秽土完全变成了净土。 但是因为境细心粗，观想难成，都不如持名来得容易方便。 第四，实相念佛。 相对的现象都是虚妄的，如 生灭、有无、能所、言说、名字、心缘等相， 要一律离开，专念自信本具的天真佛，这是法身大士的境界。 而我们有妄心，念念生灭，离不开是非人我，未能证得理一心，念得再好，都是属于前面的三种念佛。 要原初住别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用实相念佛明心见性。佛门所有的宗派不外是觉、正、净， 也就是佛、法、僧这三个门。 禅宗、性宗走的是觉门，教下如华严、天台、法相、唯识、律宗都是从正门入， 均是属于正知正见。 净土与密宗是由净门入，修清净心。但是净与密不同之处，净宗是依十六观经想， 西方的一正庄严与佛的自行化他无量功德， 而密宗的观想是 观佛菩萨的神通道力。 如果没有好老师的指导，观想错了，容易入魔境。 而越高的境界，越是不容易分辨呐。 佛与魔只在一念之间，凡夫是搞不清楚的。楞严经说得最清楚，所以将来到法灭的时候，楞严先灭。 因为楞严是照妖镜啊。 印光大师的小道场只有三间房，一间供佛， 而且只有一尊佛、一杯清水。 佛像的后面则有一个大的死字， 所以简单就容易放下呀。 以苦为师，对世间毫无留恋，将来佛来接引，走得也潇洒， 而且没有一丝毫的舍不得呀。 莲池大师说， 实相不是外面的相，外面的生灭有无都不相干，而是心里的分别执着在碍事，外面的境界离不开呀。 书超云， 实相云者，非必灭除诸相，盖即相而无相也。 佛说了许多的法相名词，我们明了其意思就行了，不要执着， 也不要思维， 悟多少算多少，不要被佛的法语污染，世间法不染了， 而染上了佛法， 一样的会使心不清净。 以下的这段话则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法师说， 不要被佛的法语污染，世间法不染了，而染上佛法，一样的使心不清净。 这几句话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同修应该恳切的遵行啊。但是不要误会法师的意思，以为佛说的话也不要听，其真意是叫我们 专心念佛呀。 如果自己的材料不够，不要学其他的法门， 譬如欲学为识， 须先熟读六经十一论，纵然研究通了，想升到兜率天内院同弥勒菩萨在一起也不容易，因为他的门槛太高。现在虚云和尚同天台山强净法师、宝华山圣心和尚、至善和尚、紫伯尊者都在兜率内院，我们哪有资格？所以不如念佛，又快捷又稳当。 在下年老，来日无多，绝对接受此项开示。但是中青年的同修如有空余的时间，最好多看一些大圣经论。梅光羲居士在本经序文中有云： 礼既未明，信何能深？信尚未坚，而欲使一门深入，不获他其难矣。 年轻人料理俗事，越简单越好，不必搞什么应酬、旅行、露营、打麻将、打桥牌，要放下一切。法师说， 每天至少要匀出一小时以上研读大圣经典，深入了解其真实意。念佛生息要靠信、愿、行三资粮。如果对于佛经的精髓奥义有深入的理解，足以增强信心。否则信不真、愿不切，行则难免吊儿郎当，可能永远脱不了轮回啊。 听了法师的上相言论，联想到古大德训示弟子的言行往往出人意表，如丹霞烧佛，某大德说佛经是擦窗纸，其用意无非是叫信徒不要执着文字相，不要心外求法，这是祖师们施教的苦心呢。他们可以如此说，如此做，而我们可不能学呀。我们若是把佛像、佛经都烧了，就要在无间地狱门口排队了。 五。所披根基。 书超云： 前三非器，为无信者、无愿者、无行者，反是皆器。 能信、能愿、肯念佛者，皆能成就。 但是净宗的信与其他宗教的信不同啊。 我在达拉斯遇到几位基督教的人士，他们认为 基督教信上帝，信了就升天堂，与佛教的净土宗信佛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基督教的信上帝是信他， 而我们是先信自己然后信他。 要解说 信生佛不二， 第一先信自己然后信他。佛是心变的，如果心欲做佛，自然可以成佛。佛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 能变的是一个心， 所变的是十法界。 世人想错了，他想 人死了就变鬼了， 在他的阿赖耶识中常存着这种思想， 所以死了以后多入了鬼道。 本来生佛不二，若是不想做佛，则六道轮回很难超越。 如果想往生西方，则必须发愿离开这个娑婆世界。 现在的科技进步并不是好现象，带来的副作用危害尤其的严重。 而根本的原因就是现代人不重视教育呀。 中国古老的教育以及佛陀的教育都专注于 伦理与道德， 今天不要伦理道德了，所以导致社会的混乱，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崩溃就无法收拾了。 而且现在正是在加速的崩溃中， 而果真要想办法恢复，收效也是在30年之后。李老师在往生的前几天说， 世界已经乱了，即使是佛菩萨来也是救不了了。 这话一点也不错，现在一天比一天乱， 而由电视报纸就可以看到，真的是五浊恶世啊。 唯一的办法就是积善修德，共业中有别业。李老师说， 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才能在乱世中幸免于难。若是再能够依照经典的教训发愿求生净土，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更需熟读历史，见往知来，那就更有注意了。 唐朝以后1000多年以来很少讲解无量寿经， 而民国21年幸有夏莲居老居士用了数年的时间，把五种的原意汇集成了这一最善本的无量寿经。 李老师在民国39年， 也就是1950年 讲过一次，只印了1000本。民国58年我到台北又印了2000本。当时李老师说， 时机尚未成熟啊， 并未允许我讲，等他往生以后，为了纪念他印了10000本。 而他的每批简单扼要，重要的均标示出来，至为珍贵呀。 净土法门所披的根基，自古以来说法不一。在善导大师以前，古德说， 上品上生者是4地至7地菩萨，上中品是初地至4地菩萨。 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中批判前面的说法，他说， 如来说此16观法，但未尝末众生，不甘大小圣也。 又说， 五浊凡夫，但以欲缘有异，致令9品差别。 又云， 其基者，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 我们知道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他的话应该可以信赖。有莲池大师弥陀书钞云， 明性未初心有4种机，以理忏灭罪披初机，以修习止观披中机，以求生净土披上机，初位业障众生，中位凡夫二圣，是之净土是大圣菩萨所修矣。 佛家常说， 学佛的人分上中下3根， 拜佛、 拜大悲忏、 拜水忏、 拜梁皇忏， 这是下等根基，参禅、修止观 以及学教 是中等根基，求生净土不但是上等， 而且是上上根基呀。 礼忏所得的功效只是人天福报，还要持戒精严才能得人身，否则福报是在三途。 例如土地公、阎罗王、城隍以及外国人养的小宠物，这都是过去生中待忏的。 若是兼修五戒十善，可以得到人天身。修禅、学教、学止观，很不容易超越三界。谭虚老法师说， 我一生当中闻得禅定者有之，而参禅开悟者并未见过的。 得禅定并不稀奇，可以升四禅天，将来天福享尽了，依然要堕落。 唯有净土念佛法门，可以待业往生，不退成佛，此乃上上根基，为大菩萨所修的呀。 偶益大师说， 持名法门深妙，破尽一切细论，斩尽一切意见。 细论就是研究讨论，如同儿戏开玩笑，没有一句话是真话。念佛念到心地清净，就超越了一切法门。你可以说， 佛49年的说法都是属于细论了， 只是一句佛号就包括了一切， 其余的观心、参话头、机锋对答，全叫细论呐。 念佛法门只有马明、龙树、智者、永明可以担当， 而其余等而下之者，则未必能够竭诚的接受啊。 中国的八大宗派都是由马明、龙树传下来的， 他们是八宗的祖师，古印度的大菩萨。 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参禅，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晚年则回过头来专弘净土， 成为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 他也是阿弥陀佛再来。 而这段故事在地贤的传人宝镜法师所著的《弥陀要解经文记》中叙述的极为详细。 持名一法，至圆至顿，无论什么法门都集中在这一句佛号之中。所以法相宗的祖师窥基大师也说， 念佛法门为无上大法，一日至七日成功，为一切经论所无，只要一直念下去，不需要借助于其他方法，自然得到心开。 净宗念佛求开悟比禅宗要容易，禅宗纯粹要靠自己的力量， 而净宗一下手即得到了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批护持啊。 所以听到这个法门，立时发愿信受奉行，就是大菩萨。升到西方即圆正三不退，其智慧德能等于是 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呀。 现在虽然未去而决心必生者，纵然不能称为法身大士， 也可以称为肉身大士了。 佛把他自己所修的成佛法门直接的传授给我们，实在是慈悲到了极点。 那我们为什么发心学此法门呢？ 读了无量寿经之后才恍然大悟啊。 原来我们在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其善根福德之深厚，只有佛才知道啊。 今生遇到这个殊胜的因缘，当生即可成就。参禅若是有功夫，能够知道过去未来。 例如圆泽法师，他晓得来生到哪一家投胎，就尽量的避免不与未来的父母见面。 有一天，一位同参约他出外参访，走到了一处，遇见一位妇人怀孕了3年。原则就对友人说， 我之所以不愿意走这条水路，就是这个道理啊。 三天之后你来看我，我会对你一笑的。 过了三天，童参来看这位妇人，见到了小婴儿， 而小婴儿果然是见了童参就笑啊。 参禅不容易超出三界，如果念头一转改为念佛，则生死可了。有的人博通经藏， 也知道念佛法门的优异， 他讲弥陀经 也讲得头头是道， 他劝你往生， 但是他不肯往生。 可见善根福德真是一点都不能勉强啊。 六，藏教所设。 佛所讲的经典很多，总分为三大类， 也就是经、律、论三藏。 佛经又称为契经，契者是 上契，诸佛所证之理；下契，众生可度之机。 经藏主要讲定学，如小本阿弥陀经讲 一心不乱， 大本讲 一向专念， 律藏则包括了全部的戒律， 也就是生活的规范。 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皆有其特殊的风土人情。佛为印度当时当地的四众弟子就衣食住行方面制定了 应该遵守的生活规范。 佛灭后一千年，佛教传到中国，而古印度的风俗习惯与中国不相同， 所以印度的高僧来到了中国，就把佛陀的教义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以及当时的生活状况融合在一起，立刻就被中国人接受了。 举个很明显的例子， 印度的出家人实行托钵乞食，中国的僧人则自己炊食，衣服则采用中国古时候的服装， 也就是海清的式样，以代替印度的僧服。 僧众大集会的时候所穿的袈裟已经比印度式的改小了，而道场的建筑则采用宫殿式，以迎合民众的心理。 因为中国人崇拜皇帝，皇帝所住的皇宫为四方所敬仰，寺庙建筑若是仿效皇宫，则必定会受到群众的敬重。 而百丈禅师立清规，实乃大规模的修改戒律， 也就是生活仪规的现代化。 不适用的条文加以删改，使其本地化， 但是根本戒则绝不更动。 每一个地区或单位都有其自己制定的规章细则。论藏是研究讨论， 是佛灭度以后诸弟子与菩萨等聚集解释经文的著作。 另外一种分法是 将佛经分为声闻与菩萨二藏， 而本经属于大圣经， 所以应该是归属于菩萨藏了。 佛说法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是华严时， 佛成道以后最初的三七日说华严， 是在定中说的呀。 许多人不相信，认为 佛开始说经是先说阿含经，大圣非佛说呀。 定中说法在中国是可以找到例子的， 如智者大师有一天在诵法华经，诵到药王本事品的时候，就入定见到了灵鹫山，看到释迦牟尼佛正在讲法华经还未散呢。